巴西圣保罗新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是科学》单行本，发行仪式最近在圣保罗大学举行。